好啊，我们来上课。那今天呢，要上到肝。那这个肝的气，记得从前在教到什么五行神啊，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教大家注意一个东西，就是肝这个东西的气，在五行神里面，肝之神叫做勾芒。然后在尚书里面，它的这个木曰曲直啊。那无论是勾芒还是曲直呢，其实都是在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中国人又说，肝这个木的来源是六气里面的风气，就是天地之间吹的风，对不对？所以那到底风气跟所谓的曲直跟什么勾芒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现在啊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勾芒，我们最直接看就是说像树木，对不对？树木它一定会有呈现勾相跟芒相的地方。那勾就是芒，就是说当一个树木发一个嫩芽的时候，都是一条细细的芒一样伸出来，对不对？那它的叶子长出来以后就一定会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是有勾跟芒两个画面。那当尚书里面说木曰曲直呢，其实就把它讲得更明白，就是木这个气，也就是风这个气，它所象征的就是弧线跟直线。那清代的唐荣川呢，曾经说到底什么样的气叫做木气啊，就是风气。他说其实这个木气呢，就是水火交融之气。他举的例子是说，比如说你看到这边是有冷空气，冷气团过来，这边有热气团过来，当两个气团相碰的时候，那个就会产生很多的对流，对不对？这种时候就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形状会发生。所以这个东西是木气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来源。那如果你要说到地球的话，如果这个是冷空气跟热空气平就在一个平面上面遇到，那如果这个地方它是下面的空气比较热，上面的比较冷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会像台风的形成，对不对？它就是底下的空气被晒热了，那上面是冷空气了，于是热空气就这样子冲上去，对不对？那它这样子冲上去的时候，不是就产生一个芒的现象吗？可是就这样子的时候，可是呢冲上去之后，马上旁边又会有气流这样卷下来，就会产生勾的现象。而如果你把这个台风从上面看的话，台风一定会形成这样子，这样子卷卷的，对不对？也就是在中间有一个芒的时候，旁边就是全都是沟。那我们就要再问了，为什么台风会形成这种卷卷的形状呢？答案是因为地球在转，因为地球在转，所以台风才会形成一个方向的旋转。所以呢，搞了半天，原来是地球一个地轴在这样子转着，所以呢才会形成这样子。那其实地球一个地球在转着这个事情，是因为星球与星球之间有万有引力在推动，对不对？所以你再把这个事情看得巨观一点，你就会发现原来宇宙里面动者恒动，对不对？一个东西应该走直线的，这东西就是芒。可是呢这个直线的这个冲力是所谓的火力，火之气，就火就是向四方辐射。假设宇宙有一个大爆炸，就什么东西往旁边跑，可是呢物体与物质之间呢，又有互相一个牵引的力量，这就是水的力量嘛，对不对？水的力量是往内收纳这个，所以当这个物体本身的这个动能惯性跟还有它跟另外一个物体产生的吸引力的时候，它就会被扯得开始绕圈圈了，对不对？星球与星球之间就开始绕圈圈。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很多很多现象是水气跟火气合并起来形成勾芒的状态的时候会产生的，那个芒等于是两个东西的这样的吸引力，它们直线，本来火气跟水气都是直线，可是放到一起以后就开始有弧线产生。如果你要推扩到物质的最源头，我们所说的原子，对不对？原子这种东西其实就好像是本来是光波的东西，对不对？要直线走的光波，可是呢两个光波之间竟然还会有引力，于是光波就打成一个圈圈，就变成原子了，就是从能量变成质量的那个过程。那它让旁边产生电子的现象，那至于原子实际上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就它是一个可能是物质可能是波动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宇宙的一开始啊， 本来是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光，可是它后来渐渐交开始织成了现象。所以勾芒之气就是万物开始有现象这个东西的一个代表名词。而如果那勾芒之气在六气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啊，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数学上的东西叫做岁形图，有听过吗？岁形就是岁形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它比如说它要画一棵树，它只要跑一个很简单的电脑程式，就是跑说某一条东西，它在旁边几分之几然后会岔出一根东西，不断跑这个程式，然后它这一条岔出来之后，然后这条又会岔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这样子一直做，那就画出一条树木了，对不对？或者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它只要在某一个直线上面还有一个分叉点，然后怎么样，它就会产生一个支出一个长得很像树的东西，这样叫岁形图。所以说，在风气的本质上面，它就有一个特征，也就是木气的本质，就是会复制它自己。植物就是一个好像它的大主轴，然后复制成小小的分子，然后再复制成这样子。也因为它的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上，有一个会复制它自己的特质，所以中国人才会很喜欢把各种病毒叫做风。因为病毒就是借用人体的这个结构去复制它自己，所以我们说百病风为始啊，人体的这个很多基因的这个坏掉，都是因为有病毒的基因混到人体里面来，慢慢造成的基因的损毁。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风气啊，中国人用风这个象征物来讲这个东西。那如果你要把这个象征物讲成具体的一点东西，就是木头。啊，木头它有相当的这个勾芒气所具有的特征，比如说木头啊，它万一你的那个不帮它设下它的这个生长的界限，其实它的根根本就不知道分寸，它会一直长，有缝就钻，然后有缝就长，就木头有时候笨笨的，不知道要收敛了。那我们在讲肝的时候呢，最好面对勾芒气的同时，我们就一起讲肺。所以这张同学听起来应该会比较混乱一点，就是我们会讲一些肝，讲一些肺，因为就像心跟肾有很多互相支援的地方，这个肝跟肺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互相帮忙对方的地方。其实说帮忙的话，肝跟肺就没有那么均匀，像心跟肾真的感觉上是彼此很需要对方的存在啊，这两个很相爱的脏，那肝跟肺就不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肺在那边看着啊，肝就会乱来。所以在铃兰密典论里面，这个肺啊是相父之官，就是当宰相的，肝是将军之官，也就是他们的那个立场有点像是武将在皇帝身边待的比较少，所以当然是文官比较得宠，所以人身体比较多的主控权还是要交给肺，不能交给肝，免得肝会勇兵作乱啊，因为肝它的确有这种性格存在。那么在就是这东西都是一连串，就像我们在讲心脏的时候，我都忘记跟各位讲说，像心现象化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舌头。因为人的表现力跟感知力最能够代表的就是舌头，你要表现一个东西，我们人最大的表现力大概还是用讲话吧，所以舌头就代表心，而且它的能量最直接隶属于这个能量的，就会最像它的存在。像木头这个东西哦，它一定就是最喜欢钻缝，这样子一直蔓延开来，这是木头的本性。勾芒气就这样子，你如果一个风吹过来，你大地方打它缝里面，它就钻进来了。所以像我们说感冒，真的很像是风哈，这样子钻进来，有点缝就进来。所以在人的身体呢，最喜欢钻的是什么呀？五官来讲就是眼睛，人的眼睛最贱，最喜欢去偷，最主动去看啊。所以当然就肝的能量，木的这个能量就会现象成眼睛。那这种往末梢跑，这样子钻着钻着能量，最具现化是什么呢？指甲。所以人的手指甲是属于肝的啊，爪这个东西爪啊是属于肝的。那人的身上呢，蔓延着的像木头一样的这种勾芒气形成的东西有两个组，一个组呢 是我们说的筋，就是这个橡皮筋的筋，这个东西就是贴在骨头外面这样子贴着长的，这个东西是属于肝，金属肝。然后另外一个东西，这是比较抽象的，就是人的神经。哦，虽然神经这个字眼在中医并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治疗神经的病，其实要走到肝胆的地方非常多。那神经其实我们看过解剖图也知道，都很像一棵树，对不对？他们那个就是它那个现象，那个形状，它不断的画出来。那如果天一生水，地二成火，那风三生木，对不对？到了五之后又轮回是六，又是水的数字，七又是火的数字，八又是木的数字，对不对？所以木的数字就是三跟八啊。那三跟八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要表达这个人的木啊，好像蔓延的没有人管，这个东西我们就形容这个人很三八，就像那个没有花盆限制他的这个树根一样啊，他这样子长过了界。所以说一个人三八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自己的老公见了要亲一亲抱一抱，别人的老公见了面也亲热得不得了啊！这个事情归你家管的你知道一下，不归你家管的你也要问说，哎，什么什么我也要知道一下哦。这个就是非常令人木气已经开始过度蔓延的这个现象啊。所以三八就是在讲这个人木气过旺的一种现象。那至于像金之气，对不对？是四跟九。所以呢，那个梁山伯家里面啊没有钱，可是他们是文人，不好意思摆明说我要钱钱，所以他们的用人家叫四九啊，两个都是金，就是钱钱这样的意思啊，就是穷人家的有教养的穷人家的哀嚎啊，所以他们家用人家叫四九。那住家的丫头就比较聪明，叫银星啊，因为已经很有钱了，所以花钱要有心啊，所以要知道怎么理财啊，所以叫银星。那就是古时候的人这个五行的数字还是有一点关联的啊。你在笑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 很 信你信真的 真的 那这个肝在身体里面是什么之本呢？我们肝在这个身体里面叫做霸极之本。霸极，霸极，什么叫霸极啊？霸极就有一点像是一个人他工作撑着硬的做他那种，我们说这个人很硬，那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的急，就是把他绷在那边。那可是呢绷到后来这个人整个人健康都垮台了，那也是这个肝在那边垮掉。所以肝就是有一种硬来的那种念头啊，在里面形成的一个脏。那至于说现在我们说肝脏，我们现代人都知道肝的机能是负责帮身体解毒。可是呢你如果把整本黄帝内经翻遍了，恐怕是找不到关于解毒的论述。因为古时候的人又没有抗生素，又没有农药，又没有乱七八糟那些东西，他吃一辈子乱七八糟的东西也用不到肝的解毒机能啊。所以肝的解毒机能在黄帝内经是非常不能被凸显出来的。就他那种东西，就我们中国人可能一句话就肝主疏泄，就是哦，不需要东西它排掉，这样就好了，完全没有说要动到解毒的机能。但是现代人的话啊，肝就被操得很惨了。就像有人说你叫人吃肉，肉不是很毒吗？那我就说当然肉也蛮毒的，现在什么激素抗生素都打进去，可是啊，植物那个农药其实对身体来讲比激素抗生素更不容易承受。所以以一个身体能够承受的那个容受度的话，农药的毒性是比激素抗生素大的哦。那像我的表妹，在美国住的一位表妹，她是吃素的，她在美国的时候一天睡七个钟头就睡饱了，来台湾呢留学一个月啊，游学一个月，她因为她吃素就在台湾吃我们这边的素啊，就每天去蔬菜馆吃，然后在一个月之内她一天变成睡九个钟头十个钟头都睡不饱，就她的肝已经就解不动了，所以他的肝非常的消耗啊。就是一个美国人的立场是这样。那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本来肝就蛮不好的，结果他跟我学了把脉以后啊，他开始去测验，就是什么早餐什么美乐美汉堡里面有一片生菜，他把那个生菜吃下去以后就把自己的肝脉，然后就说你看你看，我吃到那片生菜之后半个小时内 之后过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甘麦是不见的，就是那个生菜有那么毒，他就这样子去吃到处的生菜，然后告诉我说菜是很毒的这样子。那是不是绝对是那个菜，还是美而美汉堡还有更毒的东西啊？那我不知道，因为现在那个面包其实也非常毒。这个从前的面包厂，你如果经过，都会闻到很香的那个烤面包的味道。可是现在的面包厂，如果你有机会经过，你去闻闻看，那个味道很奇怪，不像是食物的味道。即使是中孝东路上面看起来很豪华的面包厂，你去在它出炉的时候去经过一下，哦，那个味道非常奇怪。那后来，那个有听说啊，现在的面包里面都要加一种类似发泡剂的东西，就很像石化工业原料的东西，这样这面包才会非常软非常绵。所以外国人来台湾都会说，台湾的面包怎么这么细绵这么好吃，我们美国吃不到的。那这样子的细绵的面包当然是以那种便利超商面包为代表，因为它又要细绵又要防腐啊。那那种便利超商的那个面包有多可怕呢？我这样说好了，我美国的家是住在拉斯维加斯，是沙漠地带，湿度平常是零的，可是我们家里面一片面包，在美国买的面包放出来两天内一样发霉。我们小时候的面包也都会发霉，那现在的面包有一次在梅雨季节哦，便利超商买来面包，我就晾在我们外面，让它在屋檐底下受那个雨气，这样子就是看它什么时候发霉，整整两个礼拜不发霉。哦，现在的面包已经惊艳到这种境界了，就是已经是那种万年不朽的面包了。就是石化工业原料恐怕是真的有加，因为面包厂出炉的时候，那味道真的不是食物的味道，是一种类似化学药品的味道。那这样子的话，台湾的这么好吃的面包，大家稍微节制一点，因为很可能非常毒。那是《黄帝内经》时代所不需要面对的肝的解毒机能。那时候肝就是就像水沟嘛，就通就好了嘛，东西能够排掉就好了嘛，哪里需要解毒？我们是吃了河豚吃什么要来解河豚毒，吃了什么乌头附子中毒吃什么来解乌头附子毒，就是针对某一种食物的毒性吃点解药就好了。所以我们武侠世界都有解药这个东西，那可是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解药，那就累了啊。不过解肝毒的方子我们之后就会教了啊，所以没关系。那肝这个将军之官呢，他在琳琅秘典里说他是谋虑出焉。这个谋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要从肝藏魂来看。其实肝藏魂，肺藏魄，这魂跟魄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成对的存在。那如果要我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跟各位解释魂跟魄的话，就是你的肾提供这个先天的能量，心掌控你，心掌控着你这一世的意识，对不对？这是感知力跟表现力。而肝的里面的魂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用了而离开你的身体，而对这个世界有所作用的能量，叫做魂。就是可以离开你的身体去形成现象的，叫做魂。比如说你创业经营，然后成立一家公司，成立一家公司，这整个东西就是你的魂的力量在上面。那另外有一些能量呢，是你一直把它存起来，这一辈子不动用，死后才拿来用的那种，这个那叫什么，定期存款一样的能量，就是绝不离开身体而存在里面，等你死后再拿来用的，叫做魄。所以魄是灵魂的结晶，藏在最里面，而魂是像云气一样，从你一举一动里面就散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呢，我们那个出版界啊，那个画漫画的那个小朋友，他们之间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画的那个娃娃啊很传神，他们就说，哦，这个人今天有入魂哦，啊，就自然会讲出这个话。那刚刚我们跟你们学姐从那个微风广场回来，微风底下有一个拉面店叫做魂面，他们就标招牌叫一面入魂啊，就是面里面我们都要把魂灌进去，真是感人肺腑的好面，这样子。就日本牌子啊，他们什么都要入魂啊，那魂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就是离开你的身体去形成现象的能量。可是呢，在这个魂的运作里面呢，就会又有一些问题点，问题点会出现啊。但是什么样的问题点呢？ 就是肝本身的这个能量，既然是勾芒气，我们也从岁形图里面看到说，勾芒气是一个会不断复制他自己的气，所以当一个人动用到魂的力量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的心境不够高，就会牵涉到一个人的控制欲了。本来勾芒气的这个最好的运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心力没有浪费，这是最好的。就像你的肝，如果你要你的肝很健康的话啊，以你能量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出一分力就能够产生一分的成果，那这是最好的状况。那这样你的肝的能量就没有耗损。那像台湾或者日本的人，大概肝都很差，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些公司系统管理不是那么好，以至于你在这公司里面出20分力才只有一分的成果。于是台湾人就活得很辛苦。什么叫很辛苦？就是外国人都常常在觉得说，所谓的生活有格调有品味，就是我们要有很多的居家生活跟休闲生活。那于是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就会反省说，哦，我们台湾人不够文化啊，不够文明啊，所以我们都不常常放假啊，没有好好去放假去享受休闲生活。其实我都觉得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片面的说法，并不是会放假叫做高文明，不是的，而是因为外国人他们的可能是他们高文明的国家，他们的整个企业系统做得比较好，所以你出一分力就有一分的成果，所以你每天只要工作4个小时，你的薪水就入手了。可是我们台湾人或者日本人可能有很多的系统阻抗，以至于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出了10分力，只有3分成果，于是你就必须要制造出同样的财富，你必须比那些外国人更努力3倍。那些比他们多努力出来的2倍，就是你肝受伤的能量，因为你的能量没有作为啊，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具象化梦想，没有办法这样的成型，那肝就会受伤。那至于这是没有到达肝的最高标准会发生的现象，那如果我们再讲低一点的标准，就是肝就是一种会像将军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种个性，他这个脏气，因为勾芒气是最霸道的一种气，所以他就会想要别人都变得跟他一样，像病毒一样，所以就会耍霸道，就会对人有很强的控制欲。就好像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骇客任务》，里面最后有一个城市发狂，就是有一个探员叫史密斯探员，会不断的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然后最后那个电脑就全部都坏掉了。那个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就是人有的时候都会想要控制别人，而要约束肝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肺这个脏啊，是主志节，志节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分位。那这个分位这个东西要怎么说呢？就好比说，人的气形成了六经，我们有六经的现象，就是12经络，对不对？如果我们人只有勾芒气而没有这个肺里面的这个属于金的这个荣平气的话，那这个恐怕人的六经全部都缠到一起了，像是打结的毛线陀一样。就是因为有荣平气，所以能够把它分开来，一条一条切开来，让它各有各的管道。而这个属于肺经的这个荣平之气啊，有一位本草学家叫做邹树啊，他就说这个荣平气是什么呢？因为他在举一味药，那味药不是那么重要，叫做白练，就是白色又收敛，感觉是我们中国人对秋天的看法。他说白练这个药里有一个药性叫散结气，就是把结起来的气能够散掉。那这个散结气的功能是如何存在呢？他就说，你有没有看到，当秋天来了的时候啊，平常那个森林里面可能狗熊跟山猪天天要打架的，那秋天来了，他们觉得要准备过冬了，于是狗熊回家去储存蜂蜜跟鱼，山猪回家去储存水果，就不打了。所以就是本来要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全部都分开了。而金这个东西的特质呢，就是一种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的现象。所以用金的颜色我们说是白色，而它选择的象征物是金属， 因为金属是反光的，什么东西都进不去就弹开了，然后那个金属就可以一直不接受各种能量，这样稳稳的在里面睡觉啊。所以用白色的金属来象征这个能量不介入，我们物质跟能量各自归位这个状况。所以你会发现，一旦勾芒让这个能量跟物质交出很多现象，然后就有一个让他们分开休眠的力量，这个就是肺的力量，也就是筋的力量。那我们也会说肺主肃降，就是有些人的气很多都应该往下面走才对的。但人的气街这个概念，就是人的气像一条大街啊，都要慢慢下。像我们上次肾讲到那个三焦，对不对？讲到命门里面的元气从三焦这样沿着身体这样上来，那三焦透出那么元气干嘛？从头顶全部蒸发掉吗？当然不是，就是要用肺有这个气街的概念，就还有两条大街，让这个气慢慢慢慢又沉下去啊，这样子是一个人的好健康的状态。那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先不说土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在五行的世界里面，就好像是水这个东西是潜蓄的一个能量，潜蓄一个能量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把能量灌进去，然后能量多到一情况，这个水开始骚动了，那它的原来的水的意涵跟它后来的那个火的意涵开始交融了，就开始产生现象了，于是就产生木的现象，然后木的这个系统你再一直在充能量进去，那这木的现象终于会这个要放射的力量太大，这勾芒气会面临一个瓦解的局面，然后开始变成放射热量，于是木又生出火来，然后火呢在烧的过程里面，它渐渐会产生一些代谢掉的东西，然后混杂在一个不清不楚的混沌状况，那个是土，然后土放在那边渐渐的呢，又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又分开来等待下一次的轮回，然后这样能量归能量，物质归物质，有一天这就是金的现象，就是熔平气的现象，然后有一天那个物质再度接纳了能量，然后又开始潜蓄这个能量，又回到水的现象，也就是这个五行就是在宇宙间运行的一个现象，能量的一个不同的形式，它的一个顺着转的方法。你如果不断的灌能量进去，它就会从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大概就会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象征物啊，那金木水火土是一个象征物。那我觉得这个象征物是蛮合理的啦。那我们说到这个金啊，是主这个东西的时候，肺啊主这个让这个东西要守分位，所以如果你要肝跟肺都好起来，你就要守你的分位，就什么事情应该归我管，什么事情不应该归我管，这个东西是肺很清楚。为什么肺很清楚？因为荣平气的特征就是归我的我就收好，那不归我的 就拿开，对不对？那于是乎荣平气它的这个特征就会使人知道一件事，就是到最后，因为荣平气就是有一个隐隐的提醒，就是我死的那一天到底什么才跟我一起走，是我创的事业吗？是我买的房子吗？那些都不是。因为荣平它是准，它那个荣破就是留在你身里面，最后你走的时候它跟你一起归建的那个东西，所以它会认得清楚，所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克制一个人这个肝木过度发达。但如果这个人的肺的这个让人守分位守秩序的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对人都会要求别人要合他的意。那当一个人开始要求别人会要合他的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无所谓理智了。什么叫无所谓理智？就好比说我们说处于肝的情绪叫做生气，对不对？你荣平你的勾芒气这样发出去，希望人家都合你的意，都跟百分之百照你所想，天下哪有那么多听话的人，对不对？所以一定会生气嘛。所以那样子的感觉，荣平你的勾芒气这样的抓出去，然后受到挫败了，那个反作用就震到你的肝上面，所以生气就直接伤肝啊。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生气这种情绪很不理性呢？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你会觉得他不是那么优秀的一个人，那一个不优秀的人，他不是犯错是理所当然的吗？那而且你又知道人要改过，即使他本人很想改也要花很大力气，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合你的意，你要想说他本来就有缺点，所以他做的不好就是当然，他本来就是一个懒散的人，所以他不用心的是当然。然后如果他要改，那你就应该等他跟你发重视说我一定改，然后你再等他六个月去努力，然后六个月之后他努力回来，然后再犯错， 那你才开始生气，这样才对啊。怎么那一瞬间就用不就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呢？就好像是一个跳高选手今天跳一米二，你就说怎么不跳一米八呀？啊，就是马上要人家速成是不可以的。所以像我的老师他们就有教说，如果一个人的心啊是要经过训练才会好起来，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你所生气的那个对象，他训练了没有啊？那你生气是不是就好像是有一个还没有训练到他会开车的人开车让你坐你就坐，那就撞死，怪谁呢？啊，就是除非他真的把自己经过训练，否则他不会好起来。那他既然还没有经过训练，你在那个当下就生气，那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就太无理取闹了。所以就是生气的那一方反而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状态啊。所以大概是对生气是有这样子的观点存在。可是现在的人，有的人是会生气，有些人呢、啊、比生气还要糟糕，比生气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好变，就是能够把肝伤到底的东西其实是好变，不是生气。生气伤肝，我们现在大家天天在生气，把了这肝脉也觉得休养一个礼拜也差不多好些了，吃点解怒补肝汤还好得快些，对不对？就也不当一回事，就是但是好变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可怕，因为好变对人的控制欲是人类里面的最强，就是人家动个什么脑筋，人都是有自主性的，他有一个什么想法跟你不一样，你都要赶快拗他拗他拗他，要让他拗得跟你一样，那这样子的攻芒气其实是最激烈的。那我们不是有一些疏肝解郁的药啦，比如说什么柴胡汤啊，什么逍遥散啦，如果你们以后在临床上遇到一个很好变的人，这些药千万要小心使用，因为多半都没有效。就是尤其是一个人在生什么厥阴病，就厥阴肝经有病啊，或者是什么肝郁啊，什么胆郁、柴胡症、三焦郁，如果你发现那个人是很好变的人，你讲一个什么他就说哦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啦、啊、不过我觉得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人，那你就要小心，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一个是完全没有效，一个是他整碗药汤给你呕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柴胡如果被呕了的话用吴茱萸可以打进去，但是那个药都已经用到非常猛了，吴茱萸是大热药，就是最好是这种人你见到就逃吧，就逃，因为跟他相处起来很累啊。好，就是宁愿不要相处，因为那种很好变的人其实都是隐隐约约控制欲非常强的人，那样的人你相处起来，我会觉得我有一种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人生没有他我比较幸福。一个人被这样子看待的时候他就非常可怜了。我觉得那些弄得我很烦很纠缠不清的人，到最后我都是有这种结论，人生没有你我比较幸福，所以就绝交，很单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这个肝的这个能量呢，我们人会让它具现化在控制欲啦、愤怒啦，或者是好变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消极面也会凝聚肝的能量，那个是什么呢？好比说人的爱面子，就是我希望人家觉得我是好人，这样的一种想法不也是一种控制欲吗？可是这样子的控制欲啊，人的爱面子之心是常常容易被另外一个更大的那个勾芒气的结构把它吸纳成那个结构的魔子魔孙，比如说宗教团体，比如说直销团体，凡是爱面子的人都很喜欢参加宗教团体或者直销团体，因为啊，宗教里面有门规，那个门规其实就是一种勾芒气。那好比说呀，一个人在家里面的家常，要他的家人觉得他是好人是非常难的，因为家人都只看你的缺点，可他面子得不到。就得不到支持嘛，对不对？你做的再好，你家人不会把你当什么葱拿个蒜的，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有一些宗教团体呢，你只要抢着去擦桌子，就会有人一直说：“哎呀，师姐啊，你是活菩萨啊什么的。”我非常能够满足他的面子。他知道在那个团体里面，他只要做出一些合乎他们的那个某种规范的事情，就会有一大堆人夸奖他。无论是某某教或者某某直销，都是一样。 对不对？你只要做到某几个动作，大家就会给你很多的面子，让大家都夸赞你是好人，你的一些邪恶就被淡忘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参加这种宗教组织、直销组织啊。那这做到后来就走火入魔，就像，因为你知道，其实人非常重要的是氛围的观念，就是也就是费所讲的这个秩序，就人要先自己幸福，然后把幸福分给最靠近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心好起来，自己活得很幸福，其实他对他的配偶一定是很有礼貌的，因为礼貌这种很善良的表态应该是对你最亲近的人，不是对外人，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家里面化妆化得很美，然后黄脸婆把妆洗掉，要出去上班。现在人都是人尽可夫、哦、就是贴黄瓜贴贴你蒙的那张可怕的脸给丈夫看，然后出去化妆化得美美的啊，这样子是不符合秩序的，就是把他的性的表态都露给外面的人看，然后丈夫回来就看着最可怕的那张脸啊，那就是不符合秩序的。那样子在就是，但是人呢有时候会把面子抬到外面去啊。那像这种自己最靠近的那个环节没有顾好，要顾别人的话，有的时候会闹出一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荒谬剧啊。就比如说我的老师在台大教书，有一次他出门看到一件事情，就回来在课堂的时候讲，他说我们在那个台大那个麦当劳前面啊，看到有那个穿的那个深蓝色的旗袍的女人，就中年妇女，然后在寒冷的北风之中拿着一个盒子叫人家捐款。那个现在是什么派我们不讲了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派啊。那他就我老师就在那帮他们算，你知道我老师也是那种很冷的人，他帮人算十分钟的走来走去也不过有一个人丢了10块钱意思意思。然后我老师就回来就骂，这些妇女怎么这么没有经济头脑，她为什么要站在麦当劳外面端那个东西，为什么不进麦当劳打工呢？这样子的话一个小时不是还可以赚80-90块吗？这样子不是要中帮助穷人，这样子比较实际，对不对？比较有效率。他就觉得真是太不实际了。但是你要知道，就同样是站，因为站在外面吹北风跟站在里面递汉堡，其实应该是在里面递汉堡还舒服一点，对不对？可他们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站在外面，人家看到的是大慈大悲的慈济师姐；站在里面递汉堡，大家只是看到那种中年失业的中年妇女。这个面子的程度不一样啊，对不对？不能为他们教派争光啊，这被面子绑住了，所以就不能进去卖汉堡。像那个慈济师姐那种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他好慈悲啊，就是到什么乡下去照顾那种孤苦无依的老人。可是他家里面，他的儿子跟爸讲说：“爸，我们今天吃什么？”我爸说：“他爸说，我哪里知道？你妈第一个半月没开火。啊”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这都做的，就是家里面还蛮冰冷的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我不能够太用力断定这个事情的对错。但是如果有动到那个希望别人觉得我是善人的那种心的话，那其实是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那我们说了肝的魂的这个运作的方法呢，我们再说说肺的这个魄的运作的方法。肺的魄的运作的方法其实跟肝都很像，因为肺这个魄啊是给你死了之后用的能量。什么叫死了之后用的能量呢？我们中国有一个字叫做鬼雄，活的人叫英雄，死后厉害的鬼叫鬼雄啊。鬼雄这个字是谁开始讲的？是屈原。就是他这个人生平郁郁不得志，他的那个上司楚怀王很糟糕，所以他就自杀了，就是非常温柔敦厚的去自杀了。我们说温柔敦厚失之教也啊，就是那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会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在这世界上用不出来，很多能量在世上用不出来，他就存着，然后变成死后的能量。那屈原这个故事呢，不够 不能够明白的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但是在日本有一个民间传说是很类似啊，从那个民间传说比较清楚，就是日本有一个，现在他们是叫做文学之神，就是那个太宰府啊，那个庙叫做太宰府，他们要考生要考试都会去拜那个庙，那个庙里面的神，学问之神叫做兼元道真，啊，应该是斯纳哈拉米奇扎内啊，兼元道真。那这个兼元道真当年在那个他的朝代的时候啊，就是被皇帝贬谪。那因为他是诗人，我们诗人都会说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啊，爱而不悦，怒而不伤啊，就是不可以在诗里面增加自己的恨意，要用诗去化解恨意。所以他被皇帝这样贬谪，被这样奸人所害，他就写了很多非常非常凄美的诗，就是让人看到觉得说这个皇帝啊是很没有良心才会不要这么爱他的一个臣子，就是那种真的就是那种完全不会恨那个对方的怨妇，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怨妇，但他不会恨对方，那种很美的怨妇，他一辈子做足这些，他的诗啊，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已经被贬谪多少年了，然后看到他一件从前什么，在清凉殿上面，日本那个皇帝的大殿，清凉殿上面，好像皇帝是给他一件衣服还是什么样，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去他当年在清凉殿，他还捧持每日拜余香，就是每天还看着这个衣服在那边感慨，反正很多诗了啊，那今天不是上诗的课不讲了，反正就都很悲情就对了，然后就这样子，要尽力化解自己的一切恨意，然后在这个，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恨的前提啊，然后就死在客邸这样子。哦，他的那个他的诗的动人的程度是他当年被赶走离开他家的时候，跟他家的梅子树写了一首诗，那首短诗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即使主人不在了，你到了春天感受到东风也要记得开花，那就是诗感受到的梅子树啊，就一夜之间在他的家消失，然后出现在他贬谪的地方，就飞梅传说啊，就是就梅子树会在一夜之间飞三百里这样子，就是被他感动成这样子，他的诗已经到这个境界。所以后来日本的诗啊，受到那个唐朝的白居易的影响非常大嘛，所以后来日本他们那个红白歌合战啊，什么料理东西军，就是那个时代开始的。他们认为白居易死后啊，就从白居易的灵魂就来日本这边当文学的指导神，然后可是日本这边本土有兼元道真，这两个神在那边天上打对台这样子。哦，就是认为两派文学之神在抢地盘这样子。那兼元道真这样子死了之后啊，他就累积了很大的这个魄的能量，就是屈原说的那个鬼雄在他身上可以发生。于是他一死，他就马上就转身成雷神，然后就落雷到清凉殿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害他的那个皇帝就提早驾崩，然后害过他的那一族人全部都咬死横死，那个诅咒像那个木乃伊法老王的诅咒一样，这样一直蔓延，让他死多少，就是袁家的人他死多少人啊，就是这样子的故事。所以他就死了以后变雷神，就是代表了鬼雄啊。那其实人在死后有的时候会露出一些真性情，所以我常常觉得在人世间，你的那个修身养性要是不是要做到底才好，就不要做那种压抑的。就像听说什么南部哦，有一个什么老太太哦，吃斋哦，吃到80岁死掉，然后她家里面给她做那个法事嘛，然后刮杯就一直刮不到好的杯，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奶奶就是不满意，然后最后他们家小孩子在那边偷偷嘀咕一句说，妈妈是不是想吃肉啊？这句一讲，宝贝就 yes yes yes 啊，就是人死了，很多真相都会出来啊，所以最好你活的时候把它了结掉。那这兼元道真就是这种鬼雄的代表，他的能量一直存着，一直存着，到最后就死后就很厉害啊，就是魄的力量。所以要养一个人的魄，去克制这个人的魂，就是你每分每秒都要记得。人一定会死，就是如果你死的那天要跟他说再见的东西，你一开始就不要太执着。那要养这个魂，当然是你的生命力不要浪费，能够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好的计划，好的规划，来创办你的这个属于你自己的事业。像女人的事业，都是在厨房啊，你要用最少的功夫，像艺术家的心情，然后烧出一桌好菜，让全家得到温暖，那这样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家庭主妇 啊，就是你要用最少的心力，现在在厨房里面乒乒乓乓弄半天其实不是最好的，就要很省力，所以你要用你的魄力去控制你的魂，那它能够有最好的调和的这个方式出现。那我们说人的魄力对不对？什么叫魄力？魄力就是不会被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事物的得失心绑住的心叫做魄力，所以他一开始就当自己是死人，这叫魄力。所以完全不会计较得失，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那就是魄力。那这个魂力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就是需要人用魄的力量去统御它，不然的话人很容易出乱子。那至于我们说这个肝生气会伤肝，对不对？其实如果你遇到事情能够很清楚的反映出来，应该伤的比较少一些哦。真正会让人那个肝火爆起来的那种生气，其实都是闷在那边，在心里头好像刺一下那种生气。就像我前两天吧，在华范大学大骂人骂了三次，然后呢那边的教官就一直说啊，谭老师你不要生气，你的息怒。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好，然后回来就要陈助教帮我把脉，陈助教说你发脾气直接帮我把脉看看你有多火。他说没有火啊，我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得烫烫快快，我哪有什么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蛮好玩的，就你有做什么事我就来发一下嘛，对不对？就用华范大学他们不告诉我这个授课老师就把教师换掉，那我就在课堂上当学生面大叫说我来教书是来犯贱的，是不是啊？那就是这个吼一吼我也爽啊，对不对？那然后后来上一上课，砰砰砰砰这样子一直吵，那隔壁不知道谁在盯什么东西，那学生要去关，把教室门窗关起来挡噪音，我觉得这太消极，我说我去，我把门窗都打开，然后冲到隔壁去，然后看到隔壁，因为我没戴眼镜，不知道那是老师还是学生，我就打开他的门，看到人在盯书架，我觉得杀神经，我在那里盯什么书架，我说你严重打扰我们上课，然后就掉头就走，然后之后又说他不敢再盯了，啊，就是，就什么事情一脚踩过去了，也不用生气。但是呢，就这样比较没有得失心，不要顾虑他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要一面做一面怕啊。就是其实说真的啦，人会生气多半还是有怕，就是怕这个事情不合自己的意。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魄力很强的话，你就不容易生气，因为什么事情是属于你的，现在这东西占了你的意，你死要带走它吗？就像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个灵修已经到非常高境界的人，就是平常都已经可以灵魂出体的那种样子的人，有一天他因为太过操劳啊，暂时死亡了一下。他死亡之后，因为马上等一下就急救，然后他的守护灵指导灵帮他加光，所以他很快的肉体又能够用了，所以他又回去了。可是他呢，因为他本来是在那边传道弘法，他就看着自己肉体倒下去，就觉得说啊，反正我这辈子该做的事情也做了啊，该写的著作也写了，要普度众生嘛，该度的也度了，所以我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那就如果不能复活也没关系，那就回天上好了，反正平安常常回去。然后就灵魂准备沿着灵子线的那条网路，就他升到他的这个天上界去了。然后升到一半的时候，想起来他们公司有一个保险箱的钥匙，他放在一个地方，他太太还不知道。只这样子他就没办法升天，后来一直到救活，然后他醒来说哦，人真的每一天都不能留下遗憾哦，不然以我这么高修为的人，光是一个保险箱的钥匙就让我下地狱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复活，他说我就下地狱。所以其实人生是蛮严厉的啊，就是很多不能执着的事情一开始要把它摆平，而那个摆平也不是说不理他，而是保险箱钥匙要先把它写好在哪里，交给老婆啊，这样子才能叫做没有遗憾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好点。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来啊运作我们的肺气，这个魄的力量呢，我觉得问我这个问题不公平，因为我是在精气特别旺的那一年的精气特别旺的那个季节出生的，所以我待人本来就很无情，就是因为我本来的体质上面来讲就是魂的力量比较弱，魄的力量比较强，所以我平常待人处事就会常常会有那种这件事情怎么归我管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冷淡。所以像我的学生出错，我都觉得你活那么大了，把你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我买单，对不对？就懒得骂。那像 做到很，而且我就觉得作为就是要尊重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过度，因为像，因为我跟你讲，我知道我这个性格其实不是完全的健康，因为我对人的那个感情非常薄弱。我曾经看过我这种人格走到极端，就变成像我爸爸那样子。我爸那个蛮过分的，就是有一天我妹妹晚上下课，因为我妹妹学校很远，然后搭不到公车，就想要我爸爸开车去中间接她一下，说她可以搭到一段，坐到西门町，就再也没有下一段搭回家。说爸爸可不可以，开车到西门町那边接她回家？我们家就住罗斯福路，就我爸很生气，他想说我要看电视哎、欸，啊就我妹妹气死了，说一个女儿还比不上一个电视。就做到这样冷淡也未免太过分了，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警惕啦。可是其实我在往这方面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就像我记得我常常 我记得几年前吧，我一直说我是被甩的专家，就是很多人都很怕被甩，我一点都不怕被甩，我被任何人抛弃我都觉得没什么，很自然，人就是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本来就很孤独那种概念。所以呢，所以有人要把我甩掉，话说其中啊，其实本来我跟你在一起是以为我可以过得比较幸福的，可是呢看你，所以每次都是把研究室的事情学校社团事情放在最前面，那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好了。就他对方想了一天以后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哎，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的哦，所以你做的一切决定我也都喜欢。然后就这样你 就分手结束了，然后之后就当普通好朋友这样。所以我就去尊重一下吧，你说要喜欢人家就喜欢到底啊。就是我性格是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很严重的要求自己不可以辩论，所以到那种极端的时候就是像那个朋友打电话来说，你跟我哭啊，一个女的就很哭说怎么办，他在公司捅个什么篓子，然后他老板骂他，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很糟，他说怎么办，写中我们老板说我很酸很烂，我也觉得我很烂，这样哭。然后我把事情原委听了以后，觉得这事情实在如果太过分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你很烂，你老板觉得你很烂，我听了之后完全同意你的论点，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就我也觉得你很烂。然后他就帮他听了以后就，我觉得我不该打这个电话，当场不哭了，挂了电话。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容平气可以搞到这个样子。所以我先天就是这种人，所以会有这种表现。那只是这种很无聊的那种小故事，你们大概就是，如果有一天遇到什么事情不能执着的不能放开的时候，你们就想一想我这个故事好了。这是都是人家家的事，都是拎刀来宰鸡。所以我不会跟人家辩论，我就会无聊到跟人家辩论来伤自己的肝，所以都、就是。哦，你说你很烂，我听着也觉得很合理啊，就这样。我不会那种什么什么啊，赶快哦、啊，你不其实你不烂的、啊，人家就是等着说他说烂，你要说他不烂，然后帮他熬，我没有这兴趣。就这样，我的师门长辈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其实这东西在一个諮商技巧里面就是这样子。像有一派的心不太成熟的心理諮商员，遇到那种说自己想去自杀的人哦，就拼命安慰他，拼命鼓励他。然后你越安慰越鼓励，那个人越靠吸你的能量而活，他自己的心越不振作。然后有一天你三天不理他，就自杀成功了。就是他那个安慰他的人就一直在后悔说：“哦，我当初安慰的不够，我应该多陪陪他的。”那这样子就是说我其实应该多花点时间在他身上。拜托，这种吸血鬼有什么好啊？就死就死了。就是，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反例，就是有的时候人这个自杀就是要讨取别人的关怀，就是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层面。像我的师长辈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两个忙，然后呢这位老师的爸爸在家里面看儿女都各忙各的不理他，那有一天呢就离家出走，然后留一封信说他要找个地方安静的去死掉，而且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离家出走还可以收到回信，就他们家还可以写回信寄给他，摆明的要跟你继续纠缠一下，就是那个其实离家出走是一种手段，一种控制手段。那一般来讲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酒会有一点效果，对不对？可是我们那个师长辈就是叫他太太，还不叫他自己写，自己的爸爸叫他老婆写信，写说基本上父母的决定我们做孩子的都只有尊重，所以老爸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好好照顾自己的，信一去第二天爸爸就回来了，再也不要去。就是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技巧存在的，就是要自杀你就说 好像蛮好的、哦、地球上人口真的太多了。你这样子痛苦的活着对你的家人来讲也是负担嘛。我完全听不出你有不合理的，就是世上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啊，对不对？平心而论就是这样啊。就像我觉得你其实做到很过分，像什么我舅妈说有她的朋友啊什么什么啊，然后得什么什么淋巴的那个什么肿瘤啊，什么病得很严重什么的，当时说那个女的脾气很快，你不跟我讲她女儿才什么国中就已经被逼到离家出走了，她那么跋扈的女人，她不是赶快死一死她女儿跟她的丈夫才有救吗？不然的话他们还要受她折磨到哪一天？我觉得能够死一个人救两个人很划算啊。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知道。但是我这种观点就是反正人都是会死的嘛，所以一开始就是在这种观点你听起来会觉得很变态啊。就我觉得我是那种容平气已经发展到那种很畸形的状况了，所以我不是在说这样是健康。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说肺经之气它的不好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悲观消极，对什么事情都觉得，就是本来我们对事情不能太执着，可是如果你是本来很执着，因为受到挫折所以自暴自弃的话，那样的心就会非常伤肺，就是什么对生命已经失去了热爱了。那你对活着眼前的生命都热爱，你为什么会可以说你对死后的生命有热爱？其实不可能的。所以当他对他自己就是整个灵魂的都没有热爱的时候，就会变成悲观，然后常常所以说悲哀的感情是属于肺的，是伤肺的。那只是呢，所以像妇女啊，她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常常掉眼泪，其实反而肺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很多什么妈妈啊，只因为她的女儿离婚，她觉得她女儿太不幸了，这样子为她女儿感到悲哀，过一段时间妈妈都得肺癌了，还不是女儿得肺癌了，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所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列入考虑。那只是在中国的文学里面我们就知道，凡是美女一定只能死于肺病，因为五脏的情志里面只有悲哀听起来最有美感。如果那个美女死于肝病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她是不是平常很凶啊，啊，就是死于心脏病的话，就是这个人是每天在狂笑啊。所以如果是死于肾脏病的话，就是那个女人是不是每天看到小强就在尖叫，就是都不美，所以只能死于肺病啊！就是中国的医术跟文学混杂以后造成的必然的结果啊！一定是秋天是咳血的季节这样子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其他都不行啊！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啊，医学也会影响到文学的。那至于说这个肝还有肺啊，他们的这个药物的话，那我们下一堂课再来介绍。